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。 理性与感

情也从此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模糊了轮廓，你不说